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接到消息的时候，复制正在倒水，听见电话响，够过来看上面显示的号码是司徒卓。 怎么？ 他手上还拿着半杯水，司徒在那边声音很清晰，只是有些空洞。 钱真死了。 下一刻，复制手上的杯子摔得粉碎。赶到医院，复制在门口遇到了一起跑来的李磊。走廊里几个穿着警服的男人或靠或坐的沉默不语，有一个干脆哭得声泪俱下。这是庄一伟在的那家医院，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去病房，而是直接去了一个不怎么有人走动的楼层。司徒看见复制就迎了上来，已经换了一身的白大褂的样子，应该是刚从停尸间出来，发觉复制要进去，直接一把拦住。 别进去看了。 平静了一下，他深吸了一口气。 钱真是从悬崖上摔下来的，你们还是别看了。 这句话的意思，复制半天才反应过来，因为消息实在是太突然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视线下意识地找到了旁边站着的新建，后者闭目靠着墙，过了很久才睁开，满目的猩红。复制皱了皱眉，有些不知所措地摘掉眼镜。李磊一拳捶在楼道的墙上。 操！ 几个人里，大概曹峰算是最冷静的，他只是站着不说话。连日来被折腾得十分疲惫的精神状态又更差了一些。司徒卓伸手递给复制一个东西。 这是他身上唯一带着的，你先收着吧。 那是一张照片，大概是因为挤压已经变得很褶皱了，上面还浸着血迹。挡在照片上的两个人的上半身，一身警服的钱真勾着旁边的庄一伟，笑得灿若朝阳。复制忍无可忍地攥着拳，一直微微发红的眼眶还是没忍住眼泪。李磊在旁边追问了一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钱真是因为什么？ 实在是不想重复一遍那个字，最后他也没能说出口。司徒卓半低着头，掩去了满眼的悲伤。 是保护郭淮的时候被车撞下悬崖的，郭淮死里逃生跑到警察局自首，钱真摔落的地方是他领的路。 司徒卓是临时接到电话让他出现场，到了地方看见证件才确认是钱真。整个走廊被笼罩在一股悲戚死寂的气氛里。复制捏着手上的那张照片，最后沉默地靠在墙边，一句话也不肯再说了。后面钱真的家人来医院认领了尸体，他妈妈哭得肝肠寸断，凄厉的悲鸣让所有人心里都是一紧。前几天还在给他们打过电话的人突然就这么走了。新建有点恍惚地坐着，感觉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却都进不了他的脑子。他现在很想愤怒地大吼，但偏偏就是叫不出声音。一直到钱真的家人后来被劝回去了，司徒要回鉴定所做尸检，李磊和曹峰也都各自回去院里，复制才跟新建一起到了旁边的病房楼。两个人在庄一伟的病房外面站了几分钟，推开门，病床上的人依然躺着无知无觉，旁边还放着一本书，上面折好了页码，可能是钱真平时过来给他念的。洗好的水果、晾好的水都摆在床头。钱真一直认为庄一伟会醒来，怕他口渴，所以什么东西都准备好。心底涌上的那层悲痛让复制有想逃离的冲动，他使劲闭上眼睛平静了半天，最后才步履艰难地走到庄一伟的旁边，把那张染了血的照片放进了庄一伟的手里。回忆毫无预警地从最初的相遇一直延展到那天他们在新建家里面见到的最后一面，因为失去朋友所泛滥的悲伤在时间的推移中越来越浓烈。之后两个人在庄一伟的病房里坐了很长时间， 连日来身上所积压的压力突然在一个瞬间爆发出来，这个时刻他们谁都不想动了。死亡变得这么近的时候，再多的心理准备都一样没有意义。傅志坐在庄一伟旁边的椅子上，看着那张庄一伟手里的照片，上面的血迹已经干了，染在照片的四处，显得格外触目惊心。就连上面虔诚的笑容竟也泛着一个悲壮的离别之情。这两个人甚至连一句道别都没说上。庄一伟出意外的时候，虔诚一无所知，如今虔诚因公殉职，庄一伟一样是什么都不知道，满脑子都是不久之前这两个人一起在法院外面抓了大飞时默契无间的样子。傅志抬头看着窗外，那日就与那天一样是朗朗白日，他却觉得通体生寒。为了这个案子，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太沉重了。庄一伟、处长杨顺国、陈瑞、新建，现在是钱真，而那些真正该为这一切负责的人还在琢磨着怎么毁灭证据，怎么掩盖事实，怎么将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做得更加的丧心病狂。悲伤之后所燃起来的愤怒越来越猛烈，最后达到了一个几乎无法控制的地步。傅志觉得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要失去理智了。感觉到傅志一直在发抖，新建站在他身后稳稳地按着他的肩膀，没有语言，但是无声地传递着自己的力量。这个时候他们能够为彼此做的也就只有这么默默地支持了。傅志抬手附在新建的手上，两个人都用了几分力，对方心底的那份伤痛悲愤都感同身受。人生最残忍的分离无外乎死别，身边发生了这么多事，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仅仅是能够这样碰触着对方并肩地站在一起已经是种幸福了，至少他们不是一个人。此刻在新杰和傅志的心中想的是一样的事，钱真、庄一伟、处长陈瑞这些人既然已经付出了这么多，那么无论前面的路有多难走，对手有多难缠，他们都会拼尽全力坚持到底。你们来不及做完的事我们一定会做到。新建微微地眯起了双眼，满腔的怒火。 那些该为此承担后果的人一个都逃不掉。 因为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郭淮一直被安排在刑侦队的审讯室里，有人负责一直看着他。司徒卓第一时间提取了他的 DNA 样本作为鉴定，再用庄一伟所保留的鉴定文书进行核实对比之后，确认了郭淮就是乌世国那件案子当中所隐藏的第三个涉案人。当即新建和赵鹏志联名向高检提出了抗诉的申请。当年那具号称是郭淮的尸体果然是另外一个被害者，是郭淮在与人聚赌的同时因为喝酒闹事与对方互相殴斗时将对方失手杀死，随后因为害怕被警方调查干脆将错就错炸死以企图逃避责任。在季兰、常威等人的帮助下竟然就换了个名字在这个城市里继续逍遥度日。钱真能够追查到他还是因为之前新建被恐吓的时候曾经查到过一个叫黄童的人，这个人与新建毫无瓜葛，甚至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会屡次打电话恐吓威胁新建？顺着这条看似有点远的线索，钱真最后摸到了郭淮改名后所化名的这个人，而庄一伟也是因为查到了这一层，所以才会被郭淮一不做二不休地撞成了重伤。这一次钱真再找到郭淮，对方甚至都没有怎么反抗就甘心被捕了，因为白长民他们也正在找他，甚至连冯玉莲都受到了威胁和各种经济上的控制，他其实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若不是钱真可能悬崖下面死的人就是他了。所以抱着自首的想法，郭淮跑到了派出所，就算被抓也强过死得不明不白。而在刑侦队他自己主动供认了当日和乌世国等人合谋杀害那名女大学生的经过，也坦诚地供述了他与冯玉莲等人几次向白长明、季兰、常威等人行贿的过程，涉案金额总是近200万。 郭淮甚至提供了当初向白长明等人转账的账号。但是即便目前的证据已经充分了，针对这次抗诉的申请，院里还是开了一次会。邢健第一次拿着抗诉书去找检察长的时候，检察长看了抗诉书很久很久。 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之前就已经是抗诉案了？ 知道。 检察长点了一下头。 既然知道，你就回去吧。 但是这个案子必须重审。 邢健的态度很坚持。 那次的抗诉只是在掩盖的基础上取了个平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审判。